上一讲咱们讲到多格尔沙洲海战，德国军舰一沉一伤，被打怕了的威廉二世呢，继续自己避战保船的政策，公海舰队大部分时间只是龟缩在港内，成了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这个概念呢，是美国的这个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在他的《海权论》里提出来的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这支舰队只是蹲在港内，但是敌人呢必须拿出更多兵力看着它，存在就是最大的价值。英国人看着这支存在舰队是浑身难受，想尽办法呢要消灭他们。无奈德国人防守严密，在港口附近遍布水雷，英国军舰几次偷袭都是有去无回。双方耗了一年多，那还是德国人呢先坐不住了。那1916年的1月，莱因哈特·舍尔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舍尔这个时候啊50多了，但是仍然血气方刚，被人称为粗暴好斗的老水兵。他做了一番分析啊，认为呢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呢只有两个，要么困在港内无所作为，要么呢跟英国大舰队决一死战。要想跟英国大舰队决战该怎么打呢？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舍尔脑海里酝酿发酵。首先以少数战舰沿着英国沿海地区搞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把英国军舰引出来，然后集中主力围歼，这样反复几次，英国海军实力就会被削弱，咱们就可以抓住机会来一次决战，一举全歼皇家海军。于是呢，舍尔将军派出各种军舰、潜艇和齐柏林飞艇不断的骚扰英国，主要呢是探探英国海军的底儿。这样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舍尔一看呢底儿摸得差不多了，就准备玩一票大的。5月30号，舍尔制定了一个明确的作战方案，西佩尔海军上将指挥的一支舰队充当诱饵，主要呢由高航速的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组成。这个西佩尔呢就是多格尔沙洲海战里边的西佩尔中将，打完仗以后呢升官了，公海舰队的全部主力在距离西佩尔50海里之外盯着，如果英国皇家海军出击，西佩尔就炸败，把他们引进舍尔舰队的这个射程之内。舍尔的计划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别忘了英国人可是能破译他们的密码的。在舍尔制定计划之后不久，英国海军大舰队司令约翰·杰里科海军上将接到一份来自伦敦的绝密情报，德国舰队将于明日出航。杰里科连夜制定出了一个作战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跟舍尔的计划如出一辙。杰里科决定由贝蒂海军中将率领前卫舰队去拦截德国军舰，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由杰里科亲率主力舰队跟着，等贝蒂舰队把对手引进包围圈之后围而歼之。5月31号凌晨，西佩尔海军上将按计划率领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组成的诱饵舰队出发。航行当中呢，他还让各舰的无线电发报机不停地发，那有话就说，那没话找话说，管丈母娘叫大嫂吧，那微信打开位置共享啊，故意让英国的监听系统听见啊，好把他们呢引上钩。在他身后50海里，舍尔率领的主力舰队由21艘战列舰、6艘轻巡洋舰和31艘驱逐舰组成。和西佩尔的大张旗鼓相反，主力舰队保持了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同时呢，在威廉港的无线电台仍然继续使用舍尔的旗舰菲特烈大帝号的呼号跟外界联系，让人以为公海舰队主力仍在港内。另外呢，一支由16艘大型潜艇、6艘小型潜艇和10艘齐柏林飞艇组成的侦察部队也在英国附近的海域严密监视。几个小时后，德国潜艇就发现了贝蒂的舰队。与此同时，英国人也依靠挪威海岸的通讯站严密监视着西佩尔的舰队，两边都以为自己的战术获得了成功，兴冲冲的迎头赶奔战场。贝蒂中将的舰队呢，由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组成。这天下午2点，他们到达了日德兰半岛附近海域，不过他们的导航不太好使，不知道是指南针坏了还是 GPS 信号弱，舰队呢跑偏了20海里。这一跑偏，他和西佩尔的舰队就遇不上了。眼看俩人擦肩而过，一艘丹麦货轮奇迹般的出现在两支舰队中间，货轮释放出了滚滚浓烟，双方官兵都看见了，都以为货轮是敌人，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 虽然时值五月末，但北海的海风仍然很阴冷，低温加上紧张，每个舰员都在瑟瑟发抖。双方呢就各派出了一艘轻巡洋舰去看看这股浓烟到底怎么回事啊！都快开到货轮旁边了，才突然发现对方。双方几乎同时发出了发现敌舰的信号。2点28分，英国人首先开炮，德国人随即还击，日德兰海战正式拉开了序幕。西佩尔在他的旗舰吕佐夫号战巡上接到了敌情报告以后，马上下令舰队全体转向东南啊，往自己的主力这边跑。贝蒂这边一看不对呀，是吧，我是来诱敌的，你先跑了这算怎么回事？不行，我得追上你先掐一架。于是呢贝蒂也转向东南啊，驱舰猛追。他们的这个舰队啊，本来数量上是有2-1的优势的，但是他追得太猛，六艘战巡开得很快，就跟四艘战列舰拉开了距离啊，这四艘战列舰的速度慢就掉队了。3点48分，英德双方的诱饵舰队相距21000码。西佩尔一看跑得差不多了，于是下令开炮。那此时西佩尔自信满满啊，因为这个舍尔的主力舰队距此只有40海里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杰里科率领的英国舰队更近，只有20海里，而且比德国舰队的实力更强大。双方交火之后，那很快西佩尔舰队就占了上风啊！本来英国军舰在火炮口径和炮术训练上都占优，可是呢，天气站在了德国人这边，贝蒂舰队在西南，西佩尔在东北。下午的阳光毫不吝啬地晃花了每一名英国炮手的眼睛，而德舰背对阳光，可以肆无忌惮地挥洒弹雨。这个时候，北大西洋的海风也来帮了德国人一把。贝蒂的舰队处在下风向，视线呢全被刮过来的煤烟和硝烟挡住了。西佩尔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德舰借助这一优势，几次齐射都命中了目标。英国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就是之前围歼东亚舰队的那艘，被两枚炮弹射中，侧舷装甲被击穿，引起弹药库爆炸，整个舰体被炸得粉身碎骨，飞上了天空。1000多名舰员只有2人幸存。紧接着玛丽女王号战巡也遭到了齐射，300毫米厚的舰体钢板被击穿，弹药库呢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整个舰体迅速化为一道黄色的火球，然后向四方炸开。1200多名船员连同军舰的碎片像天女散花一样溅得到处都是，爆炸的蘑菇云高达800英尺，溅出的这个金属碎片甚至崩到了后方的虎号上面，打伤了2兵。惊心动魄的情景让海战双方都惊呆了。出战不利，但是贝蒂中将没有惊慌，歪戴着帽子站在舰桥上，气定神闲地指挥着战斗。英国皇家海军实力雄厚，所以贝蒂深信只要一会儿主力赶到，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可是没过多久，贝蒂的旗舰狮号战列巡洋舰也成了德国人的集火对象，一枚穿甲弹洞穿中部炮塔，在塔内爆炸引燃火药弹，炮塔指挥官哈维少校被炮弹炸断了双腿，千钧一发之际，他挣扎着通过传声管下令向弹药舱注水，才使得狮号免遭覆灭的命运。战后殉国的哈维少校被追授英国最高奖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贝蒂望着海面上飘动的尸体和舰体残骸，仍然咬着牙坚持。英国军舰在反击中呢，也频频射中德国军舰，但是德国军舰普遍设计的比较重视防御力，装甲厚，弹药库布置的很隐蔽啊，因此呢没有引起这个大火，那也没有起火爆炸。为什么德国军舰这么设计？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军舰设计啊，必须有取有舍，不能面面俱到。德国人很清楚，他们的军舰永远没有数量优势，所以呢，非常重视防御力和机动性，而舍弃了火力。那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二战，那这个德国军舰都是大船扛小炮，比如俾斯麦号，甚至一直到今天，那德国最先进的这个护卫舰7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那它的这五倍也就相当于咱们056轻护的水平，那就浪费一吨位是德国军舰一贯的传统。话说回来。贝蒂这边死战不退，终于等来了掉队的四艘战列舰，海战形势立刻扭转，两艘德国主力舰被命中多发穿甲弹，相继失去战斗力。西佩尔见势不妙，立刻向主力方向撤退，贝蒂紧追不舍，直到发现迎面而来的德国公海舰队主力才发觉上当，